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收听我们下班路上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首先呢，要通过我们的电波啊，要祝愿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六一节快乐。 哎呀，今天人可真多呀。 嗯， 我上午就去了趟，我告诉你，下节目之后拉着我们家宝贝儿和我们家那位直奔了龙潭湖公园。 嗯， 哇，里边人山人海，跟过年似的，你知道吗？ 都是小朋友吗？ 都是小朋友。 哦， 当然家长比小朋友多哈。 嗯， 因为一家怎么也得来个三四个家长陪着嘛。 啊， 是吧。啊，哎呀，各种游戏设施就是在那个龙潭湖西门附近全部被占领了。 嚯， 付个钱买个票排队2分钟，上个项目排队，你看那个小飞人最招人爱了，怎么也得排了30多分钟 啊。嚯， 哦，真是那人挤人。 嗯 啊，好多人都是自带着帐篷就去了啊，把这个帐篷往那一杵啊，吃点喝点聊点啊，往那一睡，哎呦，这舒坦，小朋友满地撒欢了。 就跟我一哥们儿的，我哥们儿做 IT 的啊，比今天咱们嘉宾胖 啊。 哎，但是庆儿他年轻的时候瘦，现在是胖了，但是我那哥们儿比他胖，210斤。 哦， 哎，他媳妇儿也不瘦啊， 是吧？ 哎，生了一小姑娘，可爱了，今天也带着姑娘去公园玩去了。然后不是有那种可以俩人坐着的啊，慢慢悠悠转圈的那个飞机 啊，我知道 那个。然后他还拍了张照片，后来我给打电话，我说哥们儿，我说你没发现你带着姑娘上去以后整体这个飞机飞的都慢了吗？ 哎，那儿不是都好多项目不允许家长上吗？ 是，但是人家就允许了， 就上去了。 哎，对对对， 嗯，也惨我惨我过过节是吧。 是是是。所以呢，今天我们除了要祝愿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以外，还要祝愿所有童心未泯的朋友们也是节日快乐。同时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哟。 哦，真的吗？ 当然了，今天我们的嘉宾特意带来了 N 多种菜式，专门在家可以给孩子做的。是吧，陈倩？ 是是是 啊，真的， 真真的。其实，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我突然间觉得王老师现在好像过了一个节，过俩节，眼神越来越不好了。我这明明瘦了10斤，他告诉我这210斤，一胖了算一块。 哎，得， 来，今天 主要是因为小胖没在 啊。对， 他要在，不就以他为例子了吗？ 那高老师也不是不胖啊， 也不胖。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对哈。夸我这位就是来自于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陈老师 啊。哎，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我是这两位主持人的粉丝，我就是会做饭的人。 哎，庆儿啊，这样，因为我们有视频直播。 哦，有视频， 你先把这个哎拿起来，让看视频的朋友正好能看一下，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 哦， 来，1、2、3、4、5、6、7，哎，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颜色。 哎，就是如果乍一看的话，真的是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送给小朋友的彩色颜料吗？ 我这段这疯了，这真疯了。 对，正好让庆儿可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解释一下，这么多漂亮的小瓶子小罐子里头放的这些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这是 就是自制的海盐。海盐， 海盐， 这是海盐。 哎，但是为什么颜色是不一样的呢？ 颜色不一样呢，是我用的是方法是花草跟果实来做的盐。 哦， 花草跟果实，好比说紫色的吧。 对呀， 这个紫色就是什么呀？就是黑色的枸杞加上柠檬就变成紫色的了。 哦， 它等于是酸碱平衡了之后，它会褪色。 嗯， 褪色之后就变成煮。这是熟盐，被煮过之后，完了酸跟那个颜色变化之后，慢慢褪掉了，就变成紫色的。 哦，哎，那这个是装饰用的，还是可以吃？ 这是烹饪可以食用的。 哦， 这是食用盐，食用的海盐。哦，这个盐底是进口的盐底。 明白。 哎，然后使我们的食材，好比说我们中国大部分地区现在都种枸杞，尤其西北。 嗯， 但是红蓝色的枸杞特别多。 嗯， 而且现在其实你煮完水之后完了加一点柠檬， 嗯， 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 哦， 啊，很好看。 哎，那除了紫色的其他的 黄色的，这个黄色的是灵芝。 哦， 灵芝，因为它有点粗，是在哪儿？它是30目，还20目，因为最细的我们能做到50目。 嗯， 50目是相当细，有点像糖粉一样，一吹呼跑了。嗯、这个盐还算沉，等于就没有那么细。 哎、嗯，可是你看，你带来的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盐， 嗯， 其实怎么跟咱们平时食用的那个盐很不一样呢？就比如说它的颗粒感、 颗粒感是吧？我们一般在家庭用的，我们现在常用的颗粒，基本都在10目。 不懂， 就是颗粒粗糙， 是 为颗粒粗糙，所以它基本上在加碘的盐里的基本上在10目左右，我们怎么区分就是没有碘和加了碘的东西盐呢？特别简单，我们把锅擦干净了，没有水没有油，特别干的一个锅，你把盐倒上去之后，稍微加一下热，让它超过50度，完了关火，你把鼻子凑在跟前儿，你闻，就是碘酒的味儿，就是不锈钢的味儿。这就是加过碘的，加过它，而且它颗粒性很强的时候，它会在锅里蹦的时候，这里头就有防凝剂，就是防止它凝结的剂。 嗯、 我们小时候盐，家里炒菜有时候我妈就喊：“哎，过来，给我使点劲，给我掰掰，给我砸砸。”咱们都搁盐罐里头嘛，咱们搁盐罐里，它硬啊，它凝结了嘛。但是后来随着科技发达，20-30年前我们引进日本技术，就会加一点点防凝剂。防凝剂呢，它就是在海边湿度大的地方它凝结不了了，它就独立了，所以呢它就，但是也不是特别好，因为过量使用，小朋友过量使用不好，防凝剂还是不好。 嗯，好。 嗯 嗯， 今天除了让庆儿给大家露一手在家里给孩子们做一些可口的饭菜之外，其实呢也可以让庆儿跟大家说说如何正确的使用盐。 没错，包括我们也可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平时您在家里面做饭做菜的时候用到的最多的一种调味料是盐吗？还是别的调味料？ 嗯， 为什么？一般您都做什么菜使？ 对，或者说您真的会正确的 用 盐 吗？ 用 盐吗？ 这个是不容易的。 嗯， 当然了，一会儿吧，大概咱们在下一节的时候， 嗯， 咱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关键词， 嗯， 然后可以把这个应该怎么正确的说呢？ 就是如何使用正确的使用盐 的步骤，步骤好，因为庆儿，哎呀，就是专门绞尽了脑汁儿，最后写出来了这么一个用盐的步骤。 呵， 我费了3天啊，撞了墙就写了三个字儿， 不容易， 就写了仨字儿。 是的，是的，我们在下一节可以跟大家说关键词，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对对对，大家伙呢，现在关于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比如说给宝贝儿做什么好吃的啦，或者是用盐的方法呀、调味料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 CHWL876。咱刚才说到了其中的一种是吧，盐的一种叫海盐。 嗯， 对。 那我们现在吃的大部分都是海盐吗？还是有别的种类啊？ 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吃的盐叫食盐。 食用盐。 食用盐。 应该全称不叫食盐。食盐是另一种盐。 啊、 岩石的盐。 哦。 那个也是一种盐。其实要正确的饮用这方式，应该说我们大部分运用的是被精细加工过的食用盐，应该这么说。 嗯嗯， 不应该混嚼，因为混嚼的话，到盐，把像湖盐、海盐、井盐，就分得很细了。基本上分按地区来说，像北方地区，在东海、渤海这部分地区，基本上是海盐；到内陆了就是湖盐。 嗯， 然后到了高原了就是盐盐。 嗯。就是在岩石上的那种， 对，岩洞、岩石、 啊、 或井里头的那种盐、 嗯嗯， 哎， 哎，那这么多不同，当然盐，大家能理解， 嗯， 那你比如说岩洞里的呀、井里的呀、湖里的呀，包括海里的这些盐，它真的就不一样吗？ 其实它们的总的类型是一样，但是因为地壳的变化，上亿年的变化之后，它有的被埋底下了，有的积水了，有的还露出洋面了，它完全就不同了。而且呢，它深埋里头，它的气候也在变化。好比说，火山岩岩爆炸了之后，它流成渠，完它把盐给加热了之后，它又演变了。演变完了，它可能变成碳盐了。 嗯， 它可能树木啊什么都在折断。完了呢，还可能是 受到湖水的猛击，一直在存留，它有盐碱，完了流成一种人工的盐湖了，就变成堰塞湖那种。 嗯， 那么它也产生盐，它里头什么都不长，但它有集结的盐，大量的盐分从地下里出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在海洋性气候，我们就是晒， 嗯， 我们快完了，给它搁盐田里头，然后春天、春夏、秋到冬天给它一挤来，完了之后晒，大量时间晒完，水分蒸发了之后，我们拿那个就是粗盐，粗盐完了你还没被加工。还得经过加工以后，然后再给它过目，完了之后那个加入你想要的，好比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加碘嘛，我们加碘都加工完了之后给它膨化完封袋，完了到我们餐桌上。但是其实特别早以前，我中国人发明海盐是很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很早很早。 那咱们简单的来说说这盐的历史呗，好吗？ 不说三千年，说五千年。 简单的说， 基本都打仗。 对对，简单的说，简单的说。 因为盐很多地方都是打仗的，因为抢最著名的在中国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应该是什么地儿呢？应该是叫河南，不是山西运城这个地区。运城说皇帝的时候就因为抢这个盐湖打仗，双方就是为了一个湖水打仗，完了所有人都想不通。皇帝说，因为没有我们需要抢夺这种食材呢，就是每个人吃完就知道款这个有精神， 对，有 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说哎，我反正把这个加进去就有精神，煮什么都能有味道，他别的道理还说不出来那种。这种呢，就是为了抢这个资源，大家不断的发动战争。但是古罗马地区呢，这是中国，完了欧洲呢是古罗马地区，也是为了抢夺这种食材呢，打仗完了呢是胜利品呢，它没有工资的，没有工资给什么呢？给盐块儿。给盐块儿呢，就是大家就是为了这个去打仗去，打完仗完回来一人发一块儿，抢完了这地区晒完干了就一人再发一块儿，这就回家了。盐呢顶就是金钱。但是呢顶金钱呢他们有异音，很多都是异音，战争时候出来的异音呢，就是说应该算阿拉伯语里的，就是士兵就是买盐钱，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俄语英语都是从这个词语里头做简化，做可能有口音或者什么的，它再简单，但是几乎都是围绕着资源，就是盐，就是这么来的。 哎，我很好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盐是咸的，但是这个咸味儿它也分级别嘛，就比如说它咸也分，比如说从零到一百，或者说怎么个分个级，分个度数， 就类似磊子说这意思，类似于辣椒 啊， 有一般辣的，有特别辣的，会吗？ 有齁咸齁咸的， 齁咸不是，它确实有，因为是浓度问题。浓度是产地区的浓度问题，我们最早的管湖盐叫土盐，土盐好比说在西北，滩羊就特简单。我有一次去兰州，他们就是土盐，没有味道，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味道，出来的是有点像我们原来的古训，我们学徒有一个古训叫做哪儿的食材用哪儿的水，用这种方法温度出来的东西是不变的，它就使它盐，所有东西都一样，水是一样的，食材是一样，但是它就加了那一把盐之后完全就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也是煮，并不是多复杂的炒烹，不是煮，就是水煮。所以呢盐的浓度就随着地域完全就不同，所以它的含量的东西也不一样，好比说含金属小的碎金属，它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也决定它盐度是不一样的，就纯度也不一样。海盐呢，是因为你地域不一样，你给它做成颗粒状不一样，它会演变。好比说，我们现在做50目、30目、20目、10目，可能最后做成颗粒、做成板、做成片儿，完了这都可以形成的，做成块儿， 都可以形成。就像我最早在英国看到他们拿我们喜马拉雅雪就那种矿盐去擦粉块的时候，那就是块嘛。然后它有纯晶的，纯晶的就是纯白的，然后还有纯粉的，然后这都是结晶体，它是块状的，但是它的浓度就不一样，咸碘浓度完全不同，其实就在一个山脉出来的，都不一样，山谷也不一样。 那是不是跟它提纯的方法也有关系啊？ 不是提纯，提纯可以人为控制，因为矿产盐是人为控制不了的，是因为你采出来的那个盐就是那个盐， 就这样了。 对，尤其像你看，我们有一次，有幸拿到了是智利的盐，智利有一个山谷叫做月亮谷。这个50公里就是岩板，就是你在这边拍一篮球，那边都能听见，就传短地就很强的。他们不下雨那个地方，然后他那个岩块就是灰白的，灰白的。但同样隔一座山，边上是阿根廷出那岩就是黑的，就完全不一样。但是盐度、咸度都不一样，都是在一个山脉，一个是北坡，一个南坡，就是不一样。 那这就跟自然条件、环境什么的 都 很大 差别，都有关系， 是吧？ 都有关系啊。正好今天倩儿带来了，我刚才远了看，7个小瓶的7款不同配料的盐。 对， 是吧？ 有7款不同配料。 是是是。那今天除了聊怎么使用或者正确的用盐的同时，咱们就教大家7款菜呗。正好用7款。 好吧。 就你这因为你带了7个，因为我想它里头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啊，对，成分是不一样 的。分别你正好哎，这款盐是什么什么，教大家拿这个。 哎、导演找我的。 没，这节没完呢。 这节啊差不多还有这么4-5分钟的时间，那杏儿给我们先介绍一款呗，拿其中的一款盐好不好？ 好比说像灵芝的吧，灵芝这款盐。 啊， 灵芝是灵芝粉，灵芝粉大部分选的灵芝呢都是天然的出来的，完了被手过的干的灵芝。但是灵芝呢也分好坏，为什么灵芝差点灵芝后味是苦的 啊、哦、 它是下中药的、出来汤是浑的。哎，好的灵芝是清的。我们是用灵芝这款盐呢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灵芝汤。 灵芝汤 是素的，菌菇汤、特别好喝。在哪儿？4种蘑菇，一种是口蘑，一种是杏鲍菇，一种是茶树菇，一种是草菇。然后呢，我们加一点虫草，然后呢，搁一点点灵芝粒粉粒，然后呢，给它过水一起蒸，蒸成素汤。是什么？是纯净水，蒸2个小时，之后拿出来，这时候的汤就是棕色的了。因为灵芝就会加重颜色，但是它有一点苦涩味，在这个苦涩味之间加1/4的什么桂圆，它就完全就折过来了。就是中餐的烹饪理念是什么？你想让它有点咸的时候，你加点甜的东西，灵芝就起了这作用。而且一压色，它不会是让灵芝给压了色，完了桂圆有一点色融合，它不会太黑，像中药一样。第二呢，你加一点海盐，灵芝的海盐，它的气味会清香很多，因为灵芝的香味是另一种香味，是飘的。但是桂圆的味道呢，菌菇是平的，桂圆呢是沉的，这样就分成3色的味道。 哦， 就是你吃起喝起来的汤，它不是寡的，它是浑厚的，有前后次序的。但是唯一的蘑菇呢，是一定要拿稍微清点水过一遍，因为蘑菇里头它生长的时候根部有杂质，会有沙子，你清完了之后再拿纯净水炖就会好喝很多。在家里头给小朋友炖这个呢，尽量少下盐，少下灵芝，多加桂圆，因为小朋友吃的呢口更清，因为越重的东西它会代表很多颜色太沉了之后，小朋友不会喜欢。是蘑菇汤加一点灵芝的盐，效果会很好。 那这个汤的味儿应该是 轻飘的，是很轻的， 咸里透着甜，甜里又有一点咸。 就是庆儿弄的这些盐 都不咸， 它不是咸，熟盐到最后是不咸的。什么盐最咸 啊？ 你记住了，大家，咱们小时候腌咸菜，冬天就是腌血了红那个盐，那盐是最咸的。为什么最咸？它是晶体，就是碎块，还没有被晶体的那个盐是最咸的。它出了那个卤，几乎就齁死人的。 对。都能一口噎死你 是 啊、我姥姥就说太齁了，这什么呀，咸菜疙瘩吧这是、 嗯、 咸菜疙瘩，到时候你想咸菜疙瘩怎么取盐、 哦、好嘞， 咸菜疙瘩也能取盐， 对 啊， 你想让盐往后退也有方式。 好嘞、 哎、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边呢也教给大家适合在今天啊、这个周末在家给小朋友做的一些美食哈，都有哪些，当然了也聊一聊用盐的方法 是 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礼大放送。 汇聚3000余件近现代艺术大师呕心沥血的绝世佳品和国宝国礼，北京工美集团旗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美在创造。2018新款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的生机。我是工艺美术博物馆副馆长李博，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地欢迎您走进工美博物馆，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音400-676-7967。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呀，我刚刚查了一下天气情况啊，此时此刻咱北京市34度，湿度17%，天气燥热 啊。啊，对对对， 哇，晒了一天了已经哈。 对，是这样的 啊。 这个我们就是今天现在就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气温的情况。 好嘞。 今天在这个强烈阳光的支撑下呢，最高气温是普遍上升到了35度以上。咱们国家级的气象站是20个，有17个是在35度以上。其中呢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的气温是突破了36度。这个达到和突破36度的分别是这个昌平气象站、怀柔气象站、顺义气象站和这个海淀气象站。其中呢是昌平的气温最高是36.3度。中心城区有些地方这个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8度以上，比如像这个古观象台、天坛、达官园和工体。这个其中呢是这个古观象台更是达到了这个40.4度。 哇，40.4度。 对对对对。古观象台这边呢，这个往往它那边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水泥的这个场所，比较这个就气温比较容易上来吧。 是。 那个南郊观象台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35.6度。出现时间呢是在14:58。 嗯。 从那之后呢，气温开始这个缓慢的下降，目前是34度左右。 对对。哎呀，这是全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 对。今天夜间呢是天空会多出一些高云，现在大家可能已经看到抬头可以看到有些羽毛状的云，这个今天晚上呢还会再多一些。但是呢对气温的下降影响不大，今天夜间9-10点以后这个气温基本就会下降到30度以下了。最低的时候呢是明天早晨这个5点前后，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这个昼夜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夜间大部分时间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宜休息和恢复体力。 嗯， 那么明天白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比今天要低一些，咱们预计的是35度左右，但是呢天气还是很热的。后天是周日，气温有一定幅度的下降，预计最高气温32度左右。这样的话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呢就宣告结束了。 哎呀，太棒了。 明天下午天气会商之后将会解除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嗯， 不过呢未来一周本市的气温呢可以说呢还是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态势。33到34度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将成为一种这个常态，也就是往往会达到33到34度这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呢未来一周呢重点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 没错。 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全国未来几天这个天气的这个降雨天气的一个趋势。 嗯， 今后三天的话，北方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降水天气比较少。南方呢是从三号夜间，也就是周日的夜间开始，降水是有所发展和增强。预计下周的前期，我国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出现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在出现暴雨的同时呢，就是说它是会出现这个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这个雷电，有雷电活动。其中呢就是云南、广西、广东这些地方呢，部分地区因为有这个强降水，可能会这个造成这个地质灾害呀、山洪啊、中小河流的这个水、这个洪水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灾害性的这个天气情况出现。 嗯， 这样的话大家就是要注意防范这些问题吧，是这么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郭公，郭公也辛苦了，从早上起来八点一直陪我们到晚上，估计也得是七八点钟了，是不是哈？ 啊，对， 在这里， 点， 在这里呢，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好，谢谢， 谢谢，谢谢郭公， 好，谢谢，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6.3，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蔡虎营桥的由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由西向东，北五环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由西向东。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的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双方向。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8，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两位主持人特别好， 又特别好。 主要是这直播过程当中给了庆儿新的任务，所以正好刚才在放信息的时候，庆儿拿了个笔赶紧写， 是吧？ 是 我这播天气的时候，我看着庆儿一个劲儿写，还得拍照。 你以为你以为是你跟郭公连线的时候，他正记天气呢？ 我也觉得是，不用记吧，这出去就能知道多少度啊！这个 不是你们俩，主持人问的问题特尖锐，尤其给小朋友，今儿六一，我就怕说，哎呦，这小朋友吃不好怎么办？那他是不是能吃得软和？我原来我们都是做那种大人吃的饭，很少有做小孩的。 对， 小孩是一个专业的，叫我们叫做营养配剂师，然后专门去做儿童的幼儿园的配剂。原来我还学过一次，就是培训，就是大规模的培训，就是营养配餐师的一个培训。其实小孩摄盐不用摄得太早，在家其实小朋友不要吃盐吃得过早， 就是稍微清淡， 特别清淡，一定清淡。因为他到3岁以后才开始接触大人的食物的时候，也要减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家里的喂小朋友吃，就大人吃什么，哎，来一口，这个其实特别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肾脏都没有长好，然后呢，他觉得你觉得好吃的东西，小朋友必觉得好吃，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味道的。就是那种反应，有时候特别开玩笑说，哎，这小朋友不错，拿筷子喝杯酒吧。好家伙，一下给小朋友辣的疯了，你知道吗？这其实这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过早的刺激他的味蕾之后，他留下的很多东西是无法弥补的。 对。而且现在其实很多的饭馆，你比如说我吃过的几家，人家最开始都是，比如说你到饭馆说，有儿童座椅吗？有啊，配着儿童座椅，那就说明很重视了。 对， 但是呢后来又升级了，除了儿童座椅之外，有儿童使的 餐具， 哎，餐具吗？有，好，又来 消毒过没有？ 对，因为怕摔嘛。 对对 对， 对 吧？ 因为赔不起，哗哗哗。 对啊，对啊。然后以至于到现在，就像庆儿刚才说的，又升级了。除了这些装备之外，然后人说了，好了，我们专门有儿童餐， 嘿， 或者是儿童套餐。您这里头有几种，您可以选。 对，可以选。 对，这样的话呢，你比如你吃水煮鱼去了，那孩子不能吃啊。哎，我们这儿专门有一个孩子的套餐，您可以挑选。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定要提倡的。为什么？因为，每家餐饮它不光是，满足大人的饱腹欲，就是成人的饱腹欲，你也得满足孩子的饱腹欲。其实某个品牌他们做服务做得很周到的时候，您其实并不就那孩这服务人员，哄这小孩玩，让大人去吃饭，然后就跟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儿童只认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舒服，他会来，玩的多，他会来。但是大人呢，基本不会反对，因为吃什么都是吃，对吗？来这一家都是吃饭嘛，我都是花钱嘛。但是没有选择性的是，儿童的选择性是最狠的。世界这两个大品牌，他们把西式的一些东西融入中国，他们第一建的是游乐场， 是， 最他拿人的地方就是孩子，孩子呢。就是俩人去了，带一个大人带一小孩，他呢说我们这有一儿童套餐，哎，我们有儿童饮料，哎，孩子吃饱了，大人就不着急了，哎，您来一份什么这包那鸡那排，哎，我们随便吃一口就可以，因为孩子玩高兴嘛，哎，又有空调，哎，又有小朋友，哎，这基本上满足性都到了，又干净，齐了。 对， 这事儿基本就齐了。 对，而且从娃娃抓起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对， 真的就是这些商家，比如说孔乙己啊，你说小朋友，一去那儿啊，他服务员陪着玩啊，又有儿童的这个那个的，孩子认定了。那你想以后每次要出去吃饭，那不管是真的假的，都得征求一下孩子意见。 也有奇葩的，进门管你要说：“哎，有馒头吗，叔叔？我喂鱼去，前面野鸭岛，我喂鸭子去。” 所以你想，等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对吧？记忆深刻的，就以后老在这吃。其实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很多商家都有。 不 光是像 M 啊，包括那个白胡子老爷爷、 啊 嗯 啊、白胡子老爷爷 这些都有，包括你比如说像汽车、嗯、汽车也是这样的 哦。 你比如说像林志、嗯、后来我就说哎呀太聪明了，真是从娃娃抓起、 嗯、 洗脑都从娃娃洗起、 嗯、 你比如说人家组织活动，人都说了活动啊，您就算是车主希望家庭一块来 哦， 到我们这个啊展示厅也好啊店里啊一块来、嗯、来比如说六一啊一块来了以后呢，唰专门铺了一个特别大的布、 嗯、 特别大，孩子们在上面可劲儿画，画什么都成， 这边零笔玩着吧， 对呀、啊、就拿着笔哦，孩子们就在那上的瞎画、嗯、那画比如说孩子就画个小汽车， 嗯， 画小汽车前头那很简单，就画了一 L 这 logo 就画一 L 就找不着别的， 对呀、 啊、 然后人家把所有孩子这些跟涂鸦似的 这 作品、 哦、这很 就挂起来， 这很厉害， 那也就代表孩子从小就认定哎我小时候记得我们家就是这车， 是 然后我画画这车上也带这个，所以以至于长大了他可能也会换这款车， 哎 哇 你看看这手段。 其实大切也有一个，我们上回试车的时候也一个、 嗯、 我们家那车上后边有一个宝宝座椅， 嗯 他就说哎你能带孩子来吗，我说我们家那孩子都大了谁带一小孩来、嗯、说你带兄弟姐妹孩子 能把你们家孩子也塞到宝宝座椅、 啊、说你来一下，说我还真不知道在那儿有，然后我说行，然后我就带着我们表妹的孩子就去玩去了，然后说我们这款车后排啊特奢侈，脚底下我一看脚底能藏东西，哎这有意思，盖板底下脚底下，他说奇妙不在这儿，一拉标准座椅直接换成儿童座椅， 嘿 哦 他两边两侧都是， 哎呦 我说这不生一个都不行了，对呀、啊、我说这车回去必须生一个，要不多麻烦谁使啊就没使吧，后来每次人家表妹那孩子来哎你坐我们车吧，让人坐一回，但是我觉得商家是想法很多，人家是把这个东西做到位置是让你感觉到哎呦 是的， 哎这个真的很贴切， 是的， 哎完了孩子说从搁脚底下，因为你是干净的嘛， 对 哎这边是拉完了把安全带都给你拉好啊， 对 哇天你说你这个想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 而且高级就高级在就是这种咱们所谓的洗脑方式，人家是润物细无声的， 对 吧？对 他不是说 并不是说哎对那填鸭式的，是没有润物细无声的、嗯、多好。 关键这家里现在谁花钱最多呀，除了你家媳妇之外就是你家宝贝儿了，这经常得买点什么东西吧， 对 往外掏点钱吧， 对 而且一掏都不是小数吧、 啊、那当然是， 是吧， 那当然是， 其实就是两大吧，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两大消费群，一个是行衣食住行， 嗯 哎衣食住行就是消费群基本上是这两类人，但是吃里头其实我把这话说回来是吃，大家还没有到那种高级的讲究， 嗯 我觉得高级的讲究是对选食材这样正确的烹饪方式，然后用最好的调料， 嗯 你这样出来以后它的健康性是、嗯、还是围绕着健康嘛， 是的 对吗， 刚才我们的编辑 Miss 毛已经啊已经说他已经在后台都准备好了， 是 所以现在呢就大家可以发关键词盐，就一个字啊盐，您就可以看到两幅图，一幅图呢是庆儿呢专门绞尽脑汁写了三天的如何正确如何正确的使用盐，它那么一个流程、 哦、 啊一个流程、哦、就大家可别简单的说啊这个流程很简单嘛，可能也就三五句话，嗯 这总结出来很多 那都是精华， 是是是， 嗯 一篇 A4 纸 哇 啊那 剪来剪去、啊、就是错别字、 啊、您可以看一看啊、嗯、另外一张图呢就是专门刚才我们的摄像小哥 嗯 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嗯、 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节目嘛、 嗯、 没有看到庆儿今天拿来的这个七管盐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哦、 其实很漂亮。对、嗯、所以呢也拍下来了让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外头肯定是没有卖的， 那当然了、 哎、这个是非卖品，这都是他自己的他喜好这个，然后拍下来了大家发关键词盐就能看到这两幅图， 对那咱先解读一下第一张图呗好不好、 嗯、 来请庆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盐究竟怎么用怎么吃啊， 其实盐我们现在所说的盐，这种现在我们重新说的盐叫做应该叫香盐，香盐应该叫香料盐，全称就是它香代表什么花草， 嗯 新香料 干香料， 嗯， 完了熬制出来的盐。两这几类呢是怎么来的呢？好比说，我们可以用洛神花加玫瑰花去熬盐，这个盐是干嘛用呢？这盐也能做菜。我们使白的茶，少许白茶，加正确的比例熬完了之后出来的盐叫盐茶，能炒菜。 嗯， 我们用茉莉花加桂花，我们可以做甜品。 嗯， 很奇妙吧？哎，我们可以用菌菇盐，也可以做成炸品类的喷射，也可以用。我在欧洲的时候还看到他们用什么，用玫瑰做成盐水去喷牛排。 嚯嚯！ 然后呢，洛神玫瑰花的也有，它是三种花。然后它为什么喷牛排呢？它跟你讲一个条件，就是当你的盐不需要口感的时候，是找牛肉的口感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胃的增长。胃增长呢，是它拿玫瑰花喷的一束溜，你吃起来搁在口感里的先闻后吃，它的温度是什么？是玫瑰的清香味融的口。第二刀下来是茉莉的，茉莉花的清香味又融到口。第三次你再切的时候，它变成洛神花的味道了。 嗯， 它颜色也会在变。 如果再切一刀，就是 就手指头了，就手指头了，就流血了，手指头了，五成熟的情 况。哦， 这么多讲究呢，哈， 真是好高级的。 嗯， 哎，因为之前我跟庆儿一块聊过 啊， 就是他就是总结出来这个使用盐的这个步骤啊，实际上原来老师傅在教他们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口诀啊，就是这种。但是实际上老师傅教的那些，可能占今天庆儿发的这个图里头，也就占到40%。 哦，就这么点儿， 或者是50%。 哦， 也就这么多， 顶天了。 是是是，那怎么又多出来了这50%？ 因为随着就是你的烹饪技能，包括你的实验多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实际的东西要把它剖析了。好比做这个，你看我们小时候说，哎，食用前放盐的东西是什么，也就告老师傅告诉你食用盐放盐，就是食用前就吃饭的时候之前放盐的菜品是什么，凉拌菜呗，就简单了。但是你分不了那么细，凉拌菜使粗盐还是使细盐， 对， 它是什么温度，是温拌还是纯凉拌，还是热完了拌，它完全不一样的，对盐的速度是不一样。还比如说菠菜，我们叫做凉拌。OK， 凉拌先热后凉，你得先做盆水加上盐，把菠菜给打了，打完之后再除凉，之后挤干了之后重新再加新香料再去调，它叫凉拌。但是前面这块呢，你得速度快，你得达到那个时间，必须使细盐，因为你是直接拌嘛。第二个拌，温拌小海鲜，拍黄瓜拌蛏子， 嗯， 你不能出水了，只有蛏子出水，出水你还是冲凉， 嗯， 跟黄瓜拌在一起，那怎么用更细的盐加香料、水、醋、酱油、花香油，或者你想要新香料，拌在一起，蒜蓉啊、姜末什么的，因为它是海洋性的嘛，你又把它隔绝在一起，又去区域拌，它又变成一个层次。所以呢，就是你一个凉拌，他只是告诉你，老师傅告诉你，哎，食用前放盐啊，他不跟你说那么细，就我们要说的很细，你才能让听众观众能理解，就是说盐你要放不是那么简单的放，你他得一定要调和，调和完了盐化了之后你再浇上的时候，它味道是均的，不是你撒的上就 OK 了。原来网上说那个阿拉伯那小哥撒盐是这样撒是吧， 嗯 啊，这么下来，他其实把所有的味道都码好了 啊， 他只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们厨师都是两次下盐的，炒热菜都是两次下盐，没有一次下盐的。 嗯， 我说那么下饭的 不是他是有比例的两次下盐，不是说 没那么咸， 没有那么咸。他不说咱就说举例吧，就是两次下盐，咱就说原爆肉丝特简单，原爆肉丝腌肉丝的时候肯定下一点盐， 嗯， 对吗？我们会采取欧芹的盐，欧芹很近似于欧洲香菜嘛，

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另外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嗯，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不是 我们出发吧。哎，我怎么每次一张嘴说的时候，我老想把这啊说串了呢？ 其实你应该连在一块儿说就完美了。 怎么说？ 听众朋友，这里是我们出发吧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你看俩节目我全包圆了，排场倒是不干了，咱俩聊聊吧。 没事没事，反正都是自己家的，放心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哎，来自于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 哎，各位听众好，两位主持人好。 嗯，好。 这包揽节目再包那个写稿，完了再包睡觉不睡觉。嗯， 全包圆 是。大家呢可以发关键词盐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发来的两张美图。当然这两张美图呢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庆儿他给大家的啊。 是是是。 其中一张图呢是盐的正确的使用流程啊，特别好。但是盐这个字居然在听众朋友当中还有写错了的 啊。 那您要是这么发的话，那肯定是看不到我们这两张图了啊。 发语言的盐的。哎呀， 啊，是是是， 还有发严格的严的，真行。 这个严啊，其实说起来大家都特熟悉， 嗯、 但是真的要用的 写法， 就是大家都会特犹豫。为什么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哪儿都可以，包括宝石， 嗯， 祖母绿里它就有严，要没有严，它不会变成那么漂亮。红宝石也有严， 嗯， 绿宝石，但是呢。最好的盐大晶体块他们管的叫珍珠盐，你现在都就精亮到那种地步。 哇、 然后他们有些艺术家把盐可以做到艺术品，可以跟钻石一样做的那种，然后搁擦刀上擦看起来特美，也有特美的那种感觉。 好吧好吧好吧、 嗯、 来吧， 那咱们上一节一直在聊这个盐， 嗯， 也没教大家做小朋友们可口的饭， 嗯， 来再拿第二罐盐， 拿第二罐盐，咱们说说那个什么吧，说说昆布盐， 你这里有吗？ 有有有， 哦有， 原来有， 哪 个盐？昆布的， 灰色， 灰色， 哎、哦，昆布是吗、嗯？ 昆布指的是海带， 就海带， 哎，海带呢，在我们东海啊、南海啊、渤海湾都有。但是海带的这个是薄厚，还有一个它的季节性，还有它的尺寸，决定了就是海带的营养价值跟它的使用方式。因为它煮完了之后，它有粘液，海带液，然后因为把海带得擦干净、洗干净之后，它有沙，它一直在沙子里头嘛。首先得拿温水泡的，因为温水才能把海带的所有的细胞会扩大。扩大以后那些沙子沙粒才能出来，焯两面水，然后给它切成细碎，然后做什么，做海带汤，炖的什么，炖的是小虾，小孩会喜欢吃这种东西。 哦，那小虾是哪款、 小虾呢叫我们叫芒种， 芒种、 这个、这个是四季里头出的一种、这种是出小小海虾，这种叫什么，叫做我们叫做特别鼓励的叫什么，叫海米，小海米的就小虾米皮、这种去给小朋友做一下，拿这个水跟那个小虾米皮一起蒸水蛋，撒一点点的昆布盐就可以了。这是小朋友和饭吃起来的最好吃的方法，因为不加酱油，为什么？酱油里头有糖色或陈色，是会影响皮肤的、太小以后它分解不了。 明白， 你加点盐，一点点就够了。 嗯， 这么着，昆布的味道呢，取那个水，然后呢，加上鸡蛋，温水打成鸡蛋，加一点点小虾米皮，咸味都够了，一点点就够了。 是做成鸡蛋羹的那个。 对，做成鸡蛋羹。我再重新说一遍， 嗯， 因为我们先取那个昆布，有昆布盐了之后，我们先取昆布，昆布呢洗干净之后呢。给它煮成水，叫昆布水，使昆布水打鸡蛋。 哦，是这样做。 对，这样做出来以后，它就会更好吃，因为它每个都有昆布的味道。然后加一点点昆布盐，然后加上你的小虾米皮，完了蒸，出来以后效果很好。 哎呀呀呀呀！ 滴一滴香油，一滴香油就够了，一滴，因为它。在这个热度上，你们说你为什么鸡蛋羹不加胡椒粉，不加那些？ 对、 小朋友吃、要纯味，不要那么多杂味。 明白， 一定是喝一点橄榄油都可以、香香的就行了。 哎，这个我觉得小朋友一定喜欢吃。 当然了，而且还做起来挺简单的，没那么复杂。 是 吧？ 其实听着挺不是那么简单，一定要煎昆布水，没有沙子，小朋友吃东西里面没有沙子，它会香。 好吧， 蒸七分钟左右，吃薄容器，别吃碗，碗太深，蒸不透。 哦、好好好，哎，那你今天带来这七管盐里有花椒盐吗？ 我没有带花椒盐，因为花椒盐，是大家经常用的。但是花椒盐我做花椒盐不太一样，我用两种花椒做花椒盐。 哦， 一种是青花椒， 啊，就是绿的那种。 对，一种是普通花椒， 味道 不一样。 哦， 因为它负责两个味道，青花椒是负责前面那个。花椒是负责后面那个。 明白。 首先头一点大家可能没明白，青花椒是在那个四川叫藤椒。 嗯， 藤椒呢，你取水，各拿多少克，我上次做的是20克左右，各拿10，同时熬水，熬花椒水，熬完花椒水之后再下盐，重新过箩把那花椒熟去，然后熬完水之后晒，晒完出的花椒盐。为什么是这样做呢？是第一是熟盐，是能超过30目，是为了细致。第二个呢，是为了它前后次序。 嗯， 青花椒出来的是飘香味。 嗯， 再好比说咱们就说炸丸子吧，你把丸子加一点花椒，基本上大家加在家的时候会加花椒粉，青花椒盐跟花椒盐同时下在肉里头，打完了之后加面浆面粉，完了炸成丸子之后，你的盘子是热的时候，你把那花椒盐撒上之后，你就能闻到，先闻到是麻的青花椒的味道，然后才是花椒的味道，然后才是盐的味道， 这样组合出来之后，你的丸子不光是有咸味，是有清香味，然后花椒味，然后是咸味， 哦， 是有次序的。 哎，你这个太高级了。我想到花椒盐的那个最正确的使用方式就是烤串。 对， 烤虽然很好，大家都喜欢，但是花椒的温度打成粉的状态是不能超过50的，它出来是糊化跟焦化了，对身体并不好。因为花椒出味道并不是籽儿出味道，是花椒皮的味道。花椒皮不是那么咱们想象那么厚，它不会超热。好比说我们最传统的做花椒盐的方式，最简单的在家做是把盐炒热超过80度，放凉，让它低过30度左右的时候才拌花椒粉，撒进去才拌，对吗？所以花�椒粉在烤到100度的时候，只有糊化会伤害身体。 啊， 那反而也就是说，我们在烧烤的时候不应该撒， 不应该撒那么热，因为它不像，它还不像孜然，因为孜然是谷粒的，它里头有空心儿， 是， 而且它是干料腐化的。但是呢，花椒是什么？是只有皮，因为籽儿啊是苦的。 嗯 嗯， 为什么取其花椒水，不要那个东西给扔掉，不再打在一起？因为那样做出的椒盐它是苦的。 嗯， 不一样，只取皮， 哎，特别好。因为明天我就跟几个哥们儿，我们在他们家院里头，我们就打算啊 ，BBQ 一下。 BBQ 你可以烤肉， 嗯 嗯， 你可以撒盐， 嗯， 盐的指数没问题， 嗯， 但是撒这种香料盐最好是离开火之后去撒东西， 哦， 这样出来的味道才是粘在上面，因为它有油脂，它会粘在上面， 哦， 不用再烤它。出来的香味是纯香的。腌肉的时候使单一的盐去腌，或使水去腌，一定不要带渣子。一带渣子之后，烤完马上就在那个点就会糊化。 明白， 糊化就焦炭了。焦炭完，你吃完之后它会有反应。 嗯嗯，好。 嗯， 哎呀，这么一提这我就饿了呢，真的是饿了。 怎么又饿了呢？又 一说烧烤，肯定的呀。 是是是。 无非到周末的时候就是一出去吃饭，大家 其实我们可以更健康， 啊， 好比说蒸煮涮这种都是很健康最快的方式。 嗯， 我曾经在于德福见于老爷的时候，他给我说了一次，就是盐在羊肉之间起的作用。 嗯， 他做了一个特简单的示范，就是证明羊肉的好其实就是涮。他是涮完了羊肉之后也是拿海盐跟香菜跟甜葱铺完了之后，就是控干了水把羊肉拌在一起，这叫水爆盐，水爆羊肉，这是古法的一种方式。就最早的我们吃的涮羊肉是不蘸，没有麻酱，没有韭菜花，没有发酵酱豆腐的时候，那就虾油的时候就是盐。 嗯， 这是特别传统的一种就是蒙古式的东西，他们来自于阿拉伯地区，可能有不同的盐，我们可能使盐，我们可能使井盐，是海盐都可以用。但是你当时我给他使什么呀？我从法国带的灰盐，但是我使过我们的盐，出来的口感也是很近似了，这其实并不冲突。但是那个你能证明什么？ 嗯， 羊肉真的是很好，它不掺假。 是， 嗯。 第二，你能吃出葱。是甜的， 嗯， 不是咸的， 嗯， 完了香菜呢是清香味的，就趁着那羊肉更好吃了， 嗯， 然后搁嘴里是滑的， 哎呦， 羊肉，所以盐有时候很奇妙，其实并不是说咱们非把它做成二三十种香料，完加上盐，然后复合一东西，完了炸完了又煎，煎完了又烤又切完了又蘸的，它出来是最好吃的，它。推出食材的那种感觉，可能就三种食材，完了加上那盐，完了就做了一个焯水的动作，然后完了，结束了，所有人都站在那儿看，说能吃不能吃？来尝尝，这是最传统的东西，一吃说怎么比蘸麻酱的好吃呢？那可以去掉麻酱了吗？这就盐起的作用。 哎呀呀呀！ 哎，我们都说啊，说这个盐的作用非常之大哈。 嗯， 哎，但是有没有比如说？做一道菜或者一种吃食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加盐。如果加了盐，反而是画蛇添足的呢。 也有， 嗯， 好比说， 能躲开的好像是什么炸粉丝啊之类的，也就这些东西。 哦， 为什么？因为基本味道我们能接受的都是盐的味道，咸。 嗯， 从咸里头转变成，你看酸你也得有咸来去顶，麻辣它回味也得是咸，不能是甜， 是 要不没法吃了。嗯，这东西酸甜苦辣咸，苦到苦那儿都有拿盐跟糖顶上去。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想让它苦你得有一对比性。 嗯， 苦呢只有把盐加一点，加一点糖你才能知道中和。所以呢这个五个味道同时做出来的时候你就乱了，基本上都会选择三个味道至四个味道，不会到第五个味道。 哦，就到了第五个味道就太高级了，或者说 就是你估计很难区别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们原来做过炸品也是这样，好比说你撒五味味道就觉得很怪了，因为你除非你排列很准确。 嗯， 排列很准确，你口腔相当清楚，基本上都会忽略，就是三个味道，前三个。 是的是的。来，咱们先帮助一位朋友啊。 嗯， 帮助完了这位朋友，咱们再拿下一款盐。 没问题， 教大家一款。 嗯， 啊。秋韵说，嘉宾好，陈庆老师， 嗯， 那个做西葫芦护塌子，做过吧，庆儿？哎，真的，家里的老家儿都喜欢的。 对， 哎，我妈就喜欢这，试试。她说做西葫芦护塌子放多少面合适啊？因为她说每次做呀，这比例老拿捏不好。 对， 有的时候就稠了，有时候就稀了。 嗯，糊塌子其实跟有点像煎饼。 嗯， 但是比煎饼稍微稠一点儿。为什么？因为不好掌握是在哪儿，因为你每次下盐西葫芦出水不一样，所以你面粉就不一样。 对， 因为你必须标着西葫芦是原来的面粉。嗯，然后呢再加少许的盐，因为它出水，完了你加鸡蛋，然后你再加面粉，尽量不碰水。 嗯， 少碰水，因为西葫芦出水出得太快。 嗯， 但是呢一般做的时候都是把面粉跟鸡蛋都兑好了，都兑好的时候后下西葫芦，攥完了水躲开它。 嗯， 别把没攥水的西葫芦搁进去，马上 就 出 水 出得厉害， 这样的比例就没问题。 是，但是说心里话，西葫芦我真喜欢吃。 嗯， 护塌子是一种，而且护塌子是那种我妈在那个上那个撑上弄 烙着啊， 我就在边上弄好了蒜碟儿什么。 哦， 我就在边上 蒜碟儿米醋香油全都带好了， 是， 然后烙出来直接卷，卷完了直接蘸着汁儿。 对，烙一个我就吃一个，烙就吃，因为那个正好外头焦焦的香香的。 其实， 哎，吃的好吃。 其实吃东西都是要求，其实为什么说做有些饭团寿司早餐好吃， 嗯， 都是你拿完那油条卷上大火的时候马上坐着吃，这是一个问题。 对， 等你拿着这个上六楼完了再等完了再回来就不一样了。 是的， 肯定就不一样。 是的， 时间跟温度 是 有时间跟温度。 好，那咱先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教您做一些新式的菜品。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赢 来，我们这节离结束还有4分钟的时间。来，庆儿， 嗯， 咱们再拿今天你带来的一款盐，再教大家做一款。 我教拿大家拿陈皮盐吧，陈皮盐。 嗯，陈皮盐呢是拿广东陈皮去熬制做的盐，这个适合于做什么？做蒸菜。 啊，蒸菜。 哎，蒸的广东陈皮新会陈皮啊是特别有名，它肉不值钱，那陈皮值钱。 嗯， 哎，使一个我们使了一十年份的陈皮，就两块陈皮能熬100克盐，特别香。完了，晒完了之后出来之后干嘛？我们直接把那个盐加柠檬，加一点点柠檬，涂在那个鲈鱼上嘛，咱就说鲈鱼上，然后改完刀之后直接蒸，出来以后茴香味极强，陈皮的味道通透，而且不用再拎，就拎一点油就可以，不用再加酱油，就是陈皮自己的味道就已经吃进去了。 类似于清蒸是吗？ 类似于清蒸，就是好比说我们准备一条一斤左右的鲈鱼，然后我们拿陈皮熬的盐撒在两侧，给它涂上，腌个两三分钟，然后拿葱姜筷子支起来，还是该拎植物油，拎一点植物油，因为它缺油全水的话也不好，直接搁蒸锅上蒸七八分钟之后出来，拿小葱胡椒粉直接呲油，你能闻到陈皮的香味。 哦， 因为其实清蒸鱼最早是不加酱油的。 哦， 清蒸嘛，清蒸干干净净嘛，就跟清炒是一样的。 嗯， 加酱油是因为后期调味，就是这叫什么，蒸之前加味道，就是一次加味道，蒸的东西。好比说像肉饼， 嗯， 你看广东人做这蒸肉饼都是前加好了，他会加一点咸鱼， 嗯， 他把味道码齐了之后，也是加陈皮这种盐就可以，把肉馅打完了摊平了，一起蒸，一次性出来就自由就可以了。 嗯， 这都是蒸前去加盐的。 哦，哎呀，但是你看，就是因为大家如果发关键词“盐”，就可以看到你写 的 那个，你写的那个顺口溜也好，或者小口诀也好， 就算是小口诀， 哎，算是小口 诀，对。 但是你比如说像你写的这个。炖肉后放盐，为什么是后呢？ 在所有的炖肉里的一次性加到味道的时候，肉熟得很慢。 哦， 肉什么怎么去，就是炖肉什么速度最快？ 嗯， 我们师傅说，那时候小时候说，你加点醋，家里没醋，怎么办？果酸， 嗯， 山楂， 嗯 啊， 酸梅，你只要扔一点儿就进去，马上它就浑了，浑了它是甜。它熟的就会快，你后边加盐，因为鲜甜小酸回味鲜， 哦， 肉熟的快，而且你味道还足。 嘿，这是一小窍门，嘿，大家要炖肉的时候可以学着尝试一下。 你看黄酒也是甜的。 哦，对， 黄酒人，那是有一年老师傅说弄东坡肉是不加水的，我们小时候都理解不了，觉得快成水怎么了都快，嗯，完全蒸出来不一样，肉的香气完全的赖氨酸的那种香味完全都不同，然后最后的时候老师傅一定加点盐收那汁儿，它完全就不一样了。 嗯， 香香的就突出它那个点，很甜。 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啊这个用盐的具体的方法，也就是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用盐的小口诀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就一个关键字盐，吃盐的这个盐，您就能看到两张图片了啊。 真是，包括这小口诀里炒菜用粗盐。 对啊， 这下一节解释一下。 咱进段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金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智商决定成绩，财商决定成就。想要未来成为小小金融家，财商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工行761为萌宝们准备了特别的财商惊喜，以爱之名助力宝贝财智双生。六一活动期间来工行办理宝贝成长卡，畅享七大福利，开立一份爱心存单，为宝贝储蓄未来。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们瞬间已经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了。大家好，我是王伟。 大家好，我是饿了的高磊。 嗯，还有不饿的陈庆。 大家真好。 哎，真的，这我刚才看你这个小口诀里头好多真的是不太明白。 嗯， 就是按照我们在家里做饭的一些方法，反正觉得哟， 觉得不可能。 对呀、啊，错了吧？不应该是这样的吧？你比如说上节最后我说的，你这上说炒菜用粗盐，为什么呢？ 嗯，其实粗盐对于我们生活里的大家觉得陌生，其实粗盐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炒的青菜都是脆软， 对， 但是你有电牙的粗盐的时候，对于你的咀嚼方便跟盐的突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不是复杂性的。嗯，二一个呢，粗盐能保持翠绿，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个蔬菜特别黑。第三呢，就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去呢，单一的味道会吃到菜的原本味，它就心儿的原本味，就是他们说所有都焯了水的，你再会去直接生炒，撒盐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像一个油菜，合适的。其实我们家里头炒菜老觉得说，这锅是不是小啊？不是锅小，是火小。它是不一样的理念。我们应该是分次数来去炒，不是说一下要炒出八个人吃的菜，那就很麻烦了。你什么火也跟不上，只有大的专业火。在家里炒菜，其实，炒一个12寸小盘子中盘的菜呢，基本上分两锅炒。我觉得可以，能炒出来很好吃。 嗯， 哎，炝炒， 那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过水去炒，就觉得它支棱着。其实越支棱，来回炒量小的时候是很方便的，吃特别脆。 嗯，你看，包括你这上头写着， 嗯， 鸡肉宜少盐，也就是说做鸡肉的东西最好少放盐。 对。鸡是沉淀物， 但是人都说了，那不进味儿啊。 你可以做打底的时候放1/3的盐，就是你想用，好比说2克的盐的时候，都不到1克。腌肉的时候，因为鸡里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后加盐的时候能控制，它不会一次就炒咸了。 嗯， 少加盐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处的， 是这个是 有益处的。而且呢，它只说是为了进味道。并不是让它一次给足，足味道， 煮肚勿放盐呢。我昨天我们家还吃了这， 内脏 啊 很容易抽 哦。 你加盐以后，它会有反应。内脏不，它是一直在血液或者溶液里头浸泡着，它是不接触盐的，没有那么多盐。就是大肠，你给它盐灯硬了。因为先煮透了之后，你看所有卖卤煮的店，人家先喂透了之后，套完之后再第二次煮，再加酱汁咸的东西，因为它一次它加不了，肚子跟它是一类的。 嗯， 内脏尽量第一头一遍不加盐的。 嗯， 第二遍才加盐。 好，当然其他那个我就假装明白了 啊， 假装 其实也不懂啊。你比如说豆腐加足了盐， 因为豆腐含水分，豆脂类嘛。所以你盐底必须加到位， 明白， 要不它细微性都不会出来。 哦， 最后这个这真是不太明白了。 嗯， 发面为什么还要放点盐呢？ 哎，发面是起劲儿的，发面会起劲儿。 起劲儿你就多揉呗。 不是，它在盐，在它的发面基本都加糖， 在南方，但是你要做平衡里头加一点盐，这事儿我还真跟温王大师聊过这事儿。对，王大师说，哎，有道理，说我们榨一点水，盐水是榨一点水，是看比例榨，但是看温度，也在看温度，发面的温度决定了你盐水是多少。 哦， 它是有道理的。原来我们都是说拿动脂油加糖直接起面酥行不行，我也问过王老师，王老师说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要非要往里加盐它不见得能起来呀。我说那发面呢，他说发面他们去欧洲的时候确实用过这个方式发过面，确实有这种方式，但是可能是海盐，不是我们的现在的碘盐。 明白， 知道吗？海盐不是碘盐，就是集结了很多老师傅的想法。 哦， 啊，就是他们说，炸品里要配香盐，香盐花椒盐就算香盐，我们可以加洛神花的盐，我们可以加黑枸杞的盐，都可以加。 嗯 嗯。 哎，其实说到这个盐啊，现在呢，国内外的一些这个厨师还有一些创新，是不是？ 对， 因为刚才我记得我在第二节结束之前说了一个我们姥姥家用那个咸菜疙瘩， 嗯， 当时您就说，哎，这咸菜疙瘩这有的说，好像听说国外的一些厨师用它还做出了一些新的菜品，是吗？ 很多是什么呀？刚才咱们聊的是什么？如何把咸菜疙瘩的盐给抽出来 啊？对， 它是一个生活常识。 是， 但是在欧洲呢，现在呢，就是排名米其林级别，现在是北欧的天下，全是识字啊，不是蓝底就是红底的那几个国家，基本上现在就是干半年歇半年，干嘛？琢磨的是发酵。 哦， 其实是我们原来擅长的。好比说我们腌咸菜是发酵，鸡酸菜是发酵，泡菜是发酵，我们榨菜是发酵，全是发酵。发酵的最重要，臭豆腐都是卤水发酵， 嗯， 都是卤水最重要。但是卤水要变异了，加盐变异了，它是无法控制的， 嗯， 无法控制，就是说我只有我能攥到它发酵时间跟温度跟盐分的时候，它完全做出的菜品是你超出你的想象。有一个故事，原来特别早，原来有一位公主，德国的公主嫁到那个英国去了，然后呢，不是什么大公主啊，就是一般的公主。 她想吃酸菜， 她想吃酸菜， 嗯、 怎么办？从老家带的卤水， 哦， 泡菜卤水带到英国发酵，因为她因为只有气候的问题，卤水底是必须要。好比说，孔颖姐，你要说做臭豆腐怎么办？我们必须从绍兴背。臭卤回来，卤水回来，因为只有卤水重新对过再加过的时候，再给它那个湿度温度的时候，它还能再发酵，才能出来那个味道，要不它出不来，都是地域的问题。所以在丹麦呢，米其林排名前三的基本都是这几个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发酵卤水，拿盐来做发酵卤水。我刚才说那常识是这样， 嗯， 当一个咸菜疙瘩，你要想把这个咸菜疙瘩里的盐分去掉，必须在水里加点盐。 嗯 嗯，这什么道理啊？ 给它挤出来是吗？ 不是不是， 以毒攻毒。 不对不对，两位是这样，在这种是自然科学，就是盐会自己找平衡。 啊， 他们说我们是用的白水煮一下盐，盐分化了吧，我们把一咸菜疙瘩搁进去，咸菜疙瘩肯定是最咸的，但是这里头也有盐水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找平衡，盐分就被抽出来做平衡， 嗯， 然后你再去做的时候，再抽平衡，所以这样的咸菜疙瘩到最后的时候，只有颜色，它味道没有那么咸了， 哦， 是被洗出去了， 也是哈，这盐还是挺仗义的，一直就说别人疙瘩太咸了，他受不了， 嗨，但是在我们。就是物质匮乏的时候，盐是解决最后温饱问题的时候。 嗯、 他们说家里来人了，一口一头，嚯，炸酱面行，啊，咱吃炸酱面，一看人不够，加把盐。 对， 这都是小时候我爸干。 对我妈说，都齁成咽糊了，都真是哈。 人家少搁酱，人多点。 正好呢，咱也聊聊这个平时我们炒菜做饭的时候，这个盐的用量应该是多少，好不好？ 嗯。其实啊，在一般的家庭里头，基本上3到5、3克左右，一个人体就最合科学。小孩更低， 重劳动者基本上在5个左右，基本上这样。 对，因 为 老 出汗 嘛， 你 出汗 嘛，因为他在排汗嘛，排汗呢你就要做平衡。现在有很多的饮料是加盐的，我们小时候都特爱去工厂，因为工厂那时候父母他们工厂里头食堂在做汽水，他们叫盐汽水，其实就为了你排汗嘛，然后补充嘛，但是加着橙汁儿，然后加点盐，然后勾兑，然后但是小时候都愿意去，完给点二氧化碳，觉得哎呦这 气泡水， 气泡真太好了、啊。这其实它原理也是盐分，因为你排汗太多了之后，它怕你失衡，就做一平衡。但是现在的饮料也都多了，就是加盐的运动汽水， 对对， 很多很多。但是呢，他们的盐呢都是基本是用的是海盐跟矿盐多，海盐跟矿盐多。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做发酵汽水。就是拿盐做汽水，但是这种盐汽水其实就不能把盐搁得太多，因为太多油对肾脏不好，对心脏也不好。所以呢，在运动之间呢，我们是有比例性的，不是说全都是一味的加盐。但是盐能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是因为在温度上，盐也是体现在温度上。好比说，当你的盘子超过80度的时候，你能闻到所有花盐的清香味。它每个部位的清香味完全是释放不出来的，当你低到3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这个味道。只有碰到更硬的或者是温度更高的，好比说我炸了一个特别大的丸子，哎，拿那丸子蘸上那个不同的香料，哎，它挥发出来的香气是不一样的。我炸了一个鸡翅，它完全是又不一样的。我可能弄了一青菜，它的温度还在100的时候，你撒上那盐，它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明白，就类似于咱们喝花茶。 哎，对，它的清香味， 你拿30度或者更低的水，你闻不着那味儿。 对，它一定是激发，因为你的容器热。其实我们中国的茶道跟烹饪，以前我们特别注意温度，温度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第六感觉，其实五味之外的第六感觉。但是你有第六感觉，你合适的拿捏的时候，它对盐的、酱油、酱料、食材的清香味，马上就浑然。不一样，就是老师傅怎么说呢？啊，对，那时候老师傅一张嘴就说"一热遮三丑"，就炒多垃圾没关系，热不热？热好，你吃味道好不好？对，它有温度啊，那肯定一热遮三丑嘛。 好嘛， 你虽然盘子不好看，但是东西做地道，对吗？就是没模样嘛，就是。但是就是现在的理念是什么？大家都晒，你这原来炒糊了。锅包肉，我们就是糊的，没问题。现在人家可以查百度，一按说您那得退我钱去，这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它必须有颜值。 来来来，那咱们拿手头的盐再教大家一道菜呗。 哎，好，我们拿做一个茶叶的吧。 可以、啊， 茶 叶的啊，这是有茶叶的茶是不是那个 盐？不是茶，茶叶的盐。特别有意思在哪儿是？我去韩国的时候吃过一个菜。他们是拿中国的茶叶做的， 哦， 是什么？是单丛。 哦 哟， 我说哎，当时很惊奇。我为什么？因为韩国这家餐厅在韩国的排名还算靠前，但是他每道菜都是不同的，盐用的都不一样。他用单丛，我能吃出单丛那香味来。 哦， 它也是一个特别轻的炸鸡，所以呢，那天我说，哎，我说我自己在。拿白茶做盐，因为白茶不是像单丛那么冲，但是呢它颜色就会好看很多。所以呢我们拿这个白茶的盐呢去腌这个鸡，腌完了之后呢给它卤成半熟，然后挂脆皮直接炸了。炸完之后你拿茶叶垫底，白茶叶的茶叶片炸透了垫底，把那鸡炸完了之后铺在上面，然后撒一点盐。这种体现呢能体现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王老师说那个说那鸡肉是为什么要少下盐、因为你要经过卤和炸两次盐就会脱。 嗯。 知道吗？完后续再撒一点盐的时候效果是不一样的。它的挥发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盐是符合到什么地步，就跟我们家老爷爷说那个就是你能把鸡腌的时候就把你的味道给做进去之后，出来之后再加， 两次味道的时候，不光是盐的味道，是你的香气跟你的盐味跟你的茶香都在融进去。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被韩国人超越了，我们原来这个是我们的专利，因为全世界的茶种基本都在中国，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利用好这个东西。其实千变万化吧，应该说茶叶的盐可以能做到几十类，可能我都不止，应该是我的感觉。我现在就做了几类，大家反应都很好，因为它没有一个是单一的东西，它是有联系的，它也是在温度下来去晃的它清香。但中国人对茶的敏感度是比任何世界民族都会感到敏感，因为他从小就闻这个东西，知道吗？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拿茶叶去做鸡就很好吃，就很香味，它能联系在一起。 好，这么着，咱先进段广告，然后回来解决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型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咱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吧。小华说了，哎，他觉得今天陈庆老师说的这些正中下怀，他非常喜欢。他就问了，在家里如何做自己的盐呢？比如说用什么器皿呢？ 其实首先得有蜜漏，第二呢有一个脚比稳定的海盐，湿海盐。现在我们邻国日本跟新西兰都有湿海盐，可以买到1公斤一袋的。然后回去想熬我们的香料水 哦， 然后之后按比例加进去，完了熬干了之后晒盐，这就是跟卤一样，就是你先起了一个香料水，然后再起卤，起卤完了小火去炒，炒完了之后把水分熬进去之后，然后再晒，晒完了以后打碎过蜜，然后出你的盐，然后按颗粒算，好比说10目、20目、30目、40目、50目。这么过了之后到50目的时候几乎就跟面粉一样，这时候你可以用，这是一个小的在家里能操作的，基本上在100克左右吧就能做到。 那一般做这么，就比如做这么一次盐，从开始着手做到最后晒出来大概要1个星期， 差不多得有1个多星期。 哦，是因为晒的过程？ 是因为你要调香料水浸泡。我一般做香料水做三过。第一是拿凉水泡，第二是煮，第三三个混一块儿，再出来以后过滤。因为这个老师傅都知道，我们这行话有一东西叫凉茶弄三个，凉茶弄三个几乎没有成本。为什么没有成本？一个凉茶拿来拿凉水泡。拿热水煮，打碎了把仨一块儿再煮， 火 过滤完了出来就是凉茶。这个也是香料水，也是这样玩的。 哎，刚才那听您说，比如说您做您那个茶叶里边，比如说可以这个盐里边可以用茶叶做，用花儿做，那是不是我们身边的一些好多的东西都可以做盐啊？ 可以可以啊。其实我们中医好比说荷叶，松茸、黑松露， 这都可以做盐啊， 竹盐我都做， 啊，但是松露的味儿太重了吧？ 没有，其实调，我现在在调整黑松露盐的调整，它是配的什么？就是你想你要求什么？ 嗯， 就是好比说松露味道重，那盖过盐没问题。这松露能做什么？松露能做炸品盐，能做汤品盐，还是能做清炒盐？ 嗯， 你要干什么用？我只配黑松露豆腐用，没问题，能做专利盐，是黑色的，它跟人完全不一样，是碳灰的，可以做到。不是说没有做到，这就是个性的东西。 哦， 好比说，就像那紫的黑松露、黑枸杞似的，你只有加柠檬，它才会变成这样。你不加柠檬，它就是蓝黑的。 哦，是因为加柠檬它有酸， 酸了，酸了以后就变成你就耀眼的、就妖娆的紫。 明白。明白。 但是我有一次但是这个颗粒性的粗，你要再把它打成50目的时候，它就反白了。是另一种紫了，就跟现在您穿的衣裳比那浅一点那种紫了。 其实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其实做出来的这种，可以叫复合型的盐， 花香盐。 哎，对， 就是花香盐。 实际上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颜色来。 对，因为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家里头，原来在云南，包括贵州，包括都会有新的盐，是出去做，但只不过我们断了档了很多东西，断档了很多。 哎，那我再替我们听众多问一句哈，你这种盐外边有卖的吗？就光听您这么说，哎呦，太吸引人了。 现在有一部分盐就是柠檬盐 啊， 有卖的，新香料盐有卖，欧芹盐有卖的，花椒盐有卖的。但是我刚才说的特例的那些，像黑枸杞盐，基本都卖，因为成本很高。因为大家一听黑枸杞本身就少见， 对， 它就会做的很少。哎，但是你说茉莉花跟桂花行不行？但是也分种类，因为它晒桂花的时候，它是拿右晒还是说直晒？它是品种不一样的时候出来不一样。我们是有的时候是拌，就是湿的时候拌，有的时候是搁汤里的，是煎水的，是不一样的，手法不一样，出的香气不一样。它不是甜的，你煮完了之后它是苦的，你拌完了之后它是甜的。 嚯、 香气你能闻到， 外边卖了我们也不放心，干脆啊，陈老师您自己干脆就做完卖得了，这多放心。 也不行， 也不为什么呀？ 他们家锅都烧坏几个了， 对，过两天该人烧。 哦，做盐是烧锅呀，是？ 那他得熬啊， 熬啊。 嘿，你说说。啊，最后再一小问题，大家可以问了。打小我妈就说酱油吃多了脸上会长痣，肤色会变黑，不知道是骗我的还是真的。刚好趁今天儿童节，我问一下专家呗，真的是有这事儿吗？还是骗我的？ 不是不是，酱油里头还是酱根发酵，但是酱根发酵，大家所有的酱油厂基本上会调料里头会加什么糖色素。这个东西它是做平衡的，肯定会有一点点，不会说尘埃，但是大家能排泄出去，并不是说存在身体里头，它会排泄出去， 不会越吃越黑的，放心好了， 还能有我黑吗？ 所以要那样的话，小胖从小就爱喝可乐，你说他得多黑呀、 真是，现在比谁都白， 比谁都白。 好了呢，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后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尤其我们的小朋友一首儿童歌曲，歌声与微笑。 是的，希望孩子们天天都能够像过六一一样变得开心快乐。 快乐，开心快乐，六一快乐。 是。 好，再次感谢陈庆老师，谢 谢。 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叫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 侯尚奎、古文月、王蓉蓉、杜振杰、康万生等18位戏曲梅花大奖艺术家与您相约6月11日长安大戏院，订票电话400-609-6260。 一路起起停停。